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11，北京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发出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有关中国掌控一带一路建设的言论时说，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其建设由大家共同进行，中方无意唱独角戏。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五篇，一带一路的红包有多红。 国务院奖励真抓实干的地方，激励措施包括直接给予资金、土地指标等。 国土部针对办事效率低等问题排查不动产登记中梗阻。 大兴安岭毕拉河特大森林火灾扑救取得决定性胜利，外围明火扑灭，转入火场清理阶段。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致以热烈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职业教育社团，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投身民族救亡，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社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为发展职业教育、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华职业教育社要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广泛联系和团结有志于职业教育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加强交流协作，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社会，不断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并讲话。俞正声指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贡献，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亲切关怀。中华职业教育社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独特优势，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拓展工作领域，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发挥积极作用。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对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发出贺电，贺电如下：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并参加 C919 大型客机首次飞行任务的各参研参事单位和全体同志，在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之际，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大型客机研制任务的全体参研参事单位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试航标准研制的150座级干线客机，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客机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是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制造强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只是大型客机项目的关键一步，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大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航空报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把大型客机项目打造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工程，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制造强国的标志性工程，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首飞，标志着萦绕中华民族百年的大飞机梦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报告金兆龙总指挥， C919 101架机状态正常，准备完毕，是否放飞请指示。同意放飞。 昨天下午2点，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带着国人的梦想展翅翱翔，现场激动的欢呼声持久不散。下午3点19分，在经过了1小时19分钟的飞行后，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顺利降落，成功完成首飞。 报告总指挥金兆龙同志， C919 空中飞行状态正常，飞行顺利，首飞任务圆满完成。 C919 机长蔡俊， 现在我宣布C919大型客机首飞任务圆满成功。 随着 C919 机舱门的打开，五位航空英雄走出机舱挥手示意，接受志愿者的献花。 C919 首飞机组机长蔡俊： 飞机状态其实超乎我的预期，这飞机其实操纵性非常好，就对稳定性也比较高，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还是个很不错的飞机。 C919 的成功首飞不仅标志着国产大飞机的梦想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也预示着商业化脚步的越发临近。 C919 副总设计师傅国华： 我们初步的实际上有一个规划，大概用2到3年的时间，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而且今后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中国的物流产业的发展，所以2000架的份额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国内市场保底的需求。第二架的飞机有今年，这个还是按照我们首飞的话来说择期吧，都不会远。 目前 C919 已经获得了包括美国通用租赁公司、德国普仁航空等全球23家用户的570架订单。 5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勉励广大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立志勤学刻苦磨练，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总书记的青春寄语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活动中心3层会议室， 同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民商经济法学院2013级本科生潘辉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对于当时的情景，潘辉仍记忆犹新。 在我当时做发言的时候，总书记曾经很多次的望向我，用慈祥的目光和我做着这种眼神上的沟通和交流，非常耐心的倾听，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亲切。所以我当时这种紧张的心情啊，也是在一瞬间就释放了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更让潘辉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总书记说，这个广大青年人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我想就是青年人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到了比较重要的岗位上也好，还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要用这种做高尚的人来要求自己。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的这种价值目标，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还寄语青年，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这引起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生王博强： 我们坐在青年时代，要通过多多阅读一些经典的名著以及哲理名言，不断提高自身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让自己更成熟更稳定，这样才能让自己成大事。 安徽大学2014级法学专业学生何网： 当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坚守的是一种使命的一种责任感，那我们作为青年的一个法学生，更应该要努力不断地去提升自己这种博而专的法律的一种素养，去为中国的现代化的法治事业去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本科二年级二班团支部主题团日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同学们说，励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青年要励志做大事，不要励志做大官。福建泉州农业学校学生小诗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毕业之后呢，也是想要坚守在咱们中国农业的这一方领域上面啊，然后用我自己所学到的这些所有的知识发挥自己的光热。 龚家优大学毕业后在江西新余开始创业，总书记去母校考察的消息和图片这两天刷屏了他的朋友圈。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总书记的这些话也道出了他的心声。 我们在做这些新鲜事物的过程中，确实会面临很多挑战。如果我们是一昧的计较我去做出挑战的过程中的得失的话，那么什么事都做不了。正因为有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舞，那么我们在进展的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原生动力，来自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给我们更大的推动力。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二论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陈大光将于5月11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天距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不到十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在回应有关中国掌控“一带一路”建设的言论时说，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其建设由大家共同进行，中方无意唱独角戏。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记者会上有媒体提出，西方有一种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共赢，而是中国在掌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中方注意到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是出于定性思维的一种误解。的确，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但一带一路建设是由大家共同进行的。 中方无意唱独角戏，也不想搞一言堂，我们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做事，一起受益。目前中方正同出席高峰论坛有关国家就论坛的成果文件 进行协商。这份文件最终将是一个共商的产物，凝聚的是集体智慧和共识，而不是中方的一家之言。 耿爽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沿线各国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合作项目，各国共建的热情与日俱增，成绩有目共睹。此次将有来自110个国家的个体人士参与论坛。 如果一带一路真是由中方一家掌控，如果大家真的无法共享收益，我想他们也不会这么踊跃的来前来参与的。最后我想强调，中方愿与与会的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此次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凝聚共识，指明方向，做出规划，推进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新的和更强有力的动力。 2017解码一带一路。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驼铃一响，黄金万两。古代丝绸之路通过贸易往来带来财富流动，如今的一带一路则通过广泛国际合作派发了一个又一个民生大红包。那今天呢，我就带您到一带一路上去拆红包。你瞧，正说着这第一个红包就来了，赶紧打开看看。哇，这个红包可不小，里面有6000个工作机会呢。发红包的是远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国东莞华坚国际轻工业园，在这个工业园里有6000名当地员工，制造了超过600万双的非洲制造中国鞋，好多员工呢都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你看呢，对于这个大红包，当地的埃塞俄比亚员工呢，他叫做发展，他就很是满意，他说这个红包够红。 我们工资在当地算比较高的水平，爸爸妈妈的4-5倍吧，现在他们对我工作很高兴，很满意的。他们都想来华坚上班，管理这个执行配合这些东西都是来华坚以后学的。 离开埃塞俄比亚，我们在欧洲白俄罗斯也发现了一个大红包。这个红包一打开，竟然是一辆小汽车，车上写着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这可是中白首个汽车合资项目，是白俄罗斯国内目前唯一运行的乘用车生产企业，可以说圆了白俄罗斯多年以来的汽车梦啊。那这个红包不能说不红。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守和说，整个项目7月就要实现量产了。 现在面向欧亚经济共同体市场，未来呢独联体市场，最终的目标是要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整个的涂装、焊装、总装工艺全部都在白俄罗斯。比起整车呢，在这个物流成本上要有很大的降低，同时呢也能够带动白俄罗斯整个的零部件配套企业的一个发展，实现共赢的一个目标。 白俄罗斯收到了汽车大红包，而中国珲春市委书记高玉龙则接下了一个铁路大红包。随着首座中俄跨境铁路桥今年正式开工呢，高玉龙书记是相当看好这个大红包的成色。 我们现在把俄罗斯远东地区乃至于南美一些海产品都拉到了我们珲春，搞海产品的加工贸易。由于我们口岸、铁路、陆海联运航线的开通，必将呢加快我们与东北亚各国之间的交往。 除了经济红包啊，还有文化红包呢。中文水平妥妥6级，会做西红柿炒蛋的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马学珍呢，他就领取了一个一带一路文化大红包。随着文化交流上的日益频繁呢，中国每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留学生提供了政府奖学金，这马学珍呢就是其中之一。 加上和中国就是关系特别好，做了几年，然后就觉得就慢慢就可以公司呀，或者就是做自己的生意啊，就是潜力特别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呀，创造的民生红包越来越多，越来越红，受益的国家与民众呢也是越来越多。不过在一带一路上抢红包靠的不是运气，而是3年里参与国家不断推进的合作共赢。大家好，世界才能更好吗？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国家对上一年度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民生改善等重大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给予通报表彰。对于受表扬地方，18个部门正在组织实施24项激励措施。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新办新闻发言人席艳春在吹风会上介绍，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报，对2016年落实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6个省区市、90个市地州盟、127个县市区予以表扬。此次通报表扬的地方名单共24组。对于受表扬地方，国务院相应部署实施了24条含金量很高的激励措施， 其中直接给予资金、土地指标奖励的有5条。在资金分配、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的有10条，在改革试点、功能区升级、融资发债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的有8条。此外，对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督察表扬的地方，给予免督察的激励措施。 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抓紧组织兑现对受表扬地方的激励措施。 针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出现的房屋登记难问题，全国将全面排查不动产登记中梗阻，以保护权益、保障交易、便民利民。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近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指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落地实施以来，一些地区分散登记遗留的历史问题逐步显现，出现了部门衔接不顺畅、办事效率低等问题。通知要求重点对部门衔接、政策执行、办事效率、登记能力和历史遗留这5方面展开全面排查。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解决中梗阻问题有助于未来精准调控楼市。 那不动产登记的话，它其实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市场的话，这个有一个清晰的产权供应比例、持有比例。所以从这个楼市未来发展的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有了不动产登记，才能够做到未来楼市的精准调控。 经过3天3夜的全力扑救，到昨天中午，火场实现全面合围，外围明火全面扑灭，火灾得到全面封控。扑救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转入火场清理和看守阶段。央广记者孙重峰、张博洋报道。 5号下午3点，北大河林场北线火灾现场，武警森林官兵冒着雨雪，正用油锯、镐头等工具清理火场。武警大兴安岭森林支队排长王德鹏说，火场清理十分重要。 火场面积比较大，火线比较长，这边的地形呢也比较复杂，比如说烟灰啊，或者是火星啊，刮到没有烧到的地方，它又会燃起一个新火。 5号上午11点，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树明在前线扑火指挥部宣布，此次扑火全面告捷。5号中午12点左右至发稿时，在人工增雨的作用下，火场整个区域降下雨夹雪，对尽快实现火场三无、扑火取得完全胜利极为有利。 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是展示古都文化魅力、大国首都形象、代表基层治理品质的一扇窗口。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在北京西城，红墙意识已经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和集体意识。不论在什么岗位，他们都把红墙意识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一把尺子。央广记者季乐乐报道。 走在西城区的大街小巷，总能看见身穿红马甲、臂挽红袖标、头戴小红帽的大妈。他们就是被网友戏称为世界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的西城大妈群体。西城大妈团队负责人陶丽介绍说，西城大妈是一支平安志愿者团队，大爷大妈占团队人数的70%，他们都是除恶扬善的胡同侠。 我们的大妈呢，讲政治，热心肠，重情义，发现过吸毒犯、法轮功分子，抓过小偷，更是举报过若干的涉恐线索。仅去年一年，有2242名西城大妈举报各类违法线索10000多条。 西城交警也是西城区红墙意识的践行人，他们除了日常工作，还承担了大量政务和外事活动的交通安全保障工作。西城交通支队支队长刘宝军表示， 为精准做好管街道路疏导指挥，我们有流量检测系统实时监测车速，事件检测系统密切关注路面的事故、故障车、 交警的单兵定位系统、警用车辆定位系统对警力的时空分布进行科学的管控。 西城区区委书记卢应川说，红墙的标准是首善，西城区党员干部群众的工作标准没有较好，只有更好， 注重对照首善标准来检查省市我们的工作还有哪些不足。 杭州七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吴国林40年专注探索和创新七轮机装配及试车核心技术，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央广记者陈于燕报道。 在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56岁的吴国林正在带领班组成员对汽轮机进行转支和气缸的定位。每台经过他手组装的汽轮机都要进行认真严谨的检测和调试才能出厂。 真正的质量不是靠检验出来的，就靠工人做出来， 认认真真的把事情做好 那就可以。 1976年进厂后，只有初中文化的吴国林就是凭着这一股子认真劲儿开始了他的技工生涯。他每天比工友早1个小时来到车间熟悉工具，时刻向师傅讨教技术，背下了整本专业书和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线路图。吴国林说，学技术没有捷径也没有止境， 关键是要学好基本功，我做到现在还在学，学无止境啊。 在艰苦的学习和实践中，吴国林成了解决汽轮机装配难题的神医，听一听声音，摸一摸温度，就可以诊断机器的故障。近10年来，吴国林攻克了汽轮机危急遮断器跳闸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他发明的快速抬位法使出厂试测效率从1周缩短到2个小时。眼下，吴国林正在通过大师工作室带领大家制作作业指导书。他希望能在退休前把他的装配工艺技术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式传承和发扬下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第8届、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布赫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5日1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今年7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规定区域性股权市场不能跨区经营。 工信部昨天透露，工信部已联合发改委、卫计委等赴河南省专项督查异味食盐问题。督查发现，河南省3家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贴封停止生产，储存食盐已被封存。工信部将全面开展食盐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公布检查结果，并严肃处理问题企业。 近日，某直播平台一名女主播自称五一假期期间躲开清场夜游故宫进行直播，故宫博物院昨天对此回应称，经过调查已经排除了其夜游故宫的可能性，并已就此事报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昨天决定正式批准中国内蒙古阿尔山和新疆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昨天公布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初步结果表明，执政党保守党击败反对党工党和第三大党英国独立党，取得40多年来的最大胜利。一些英国媒体将此次地方选举结果视为下个月英国大选的风向标。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一架货机昨天在美国东部一机场降落时滑出跑道，导致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百轩、于芳，主播文启、方亮。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